五區公投全民制憲，香港人用我們自己的意志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，將全民制憲這個理念付諸實行，香港的本土民主反共這個運動已經是勢不可擋，最後的勝利必然是屬於我們香港人。 普羅政治，民聲起義。 myradio.hk 好啦，翻嚟第二節啦。咁我哋正话咧讲到咧，其实咧就即系整个香港咧，我哋认为啦，我哋女人啦吓、家长啦、师奶啦吓、最关心嘅仔女嘅教育啊吓，成日以为咧养大个仔啊，佢读完书吓、出嚟咧，叫佢搵到份工，养到自己咁啊。好滿足啦，咁樣嚇。其實呢一個個諗法咧，喺香港呢個環境裏邊嚟講咧，你係真係自欺欺人嘅啫嚇。甚至乎，如果你嗰個諗法咧，真係俾呢個俾香港嗰種咁嘅勢力啊、功利嗰個思想啊，同埋咁扭曲嘅教育制度咧，去控制咗你咧，你係害咗你細路仔，你唔知道。 而家啲小朋友咧，其實佢係冇咗判斷力、思考力。 其实好多家长我觉得咧阴功嘅，使即系谂深一层咧，我觉得家长好大责任嘅，害死细路仔，害死你嘅细路仔咧。除咗教育制度咧，就 系 你啊，你自己啊 吓。 但系你唔为意嘅， 绝对同意， 唔为意嘅。即系细路仔自杀呢个问题，我曾经讲过好多次咧。其实个细路仔自杀咧，佢系死俾你睇嘅。 系啊， 你唔好谂住，唔好成日赖晒社会啊。 唔系应该咁讲。我覺得咧，即係嗰陣時嗰啲小朋友咧，咁多學生去自殺咧，有幾方面嘅問題嘅。喺我自己覺得，當然社會有責任，家長有責任，同埋有啲小朋友基本上咧，其實佢嗰個壓力咧，受嘅壓力咧，一路受咗好多嘅壓力，但係竟然自己父母係察覺唔到，同埋咧最痛心嘅就係、是、連嗰啲壓力係自己父母俾佢嘅。都唔識得收斂喎，佢哋察覺唔到，佢哋冇眼甩嘅喎，我發覺好奇怪， 好恐怖，好恐怖，因為 佢逼到自己嘅小朋友咧係去跳，佢都仲未識反省嘅、真係喎， 係啊。是啊，赖政府啊，冇得赖嘅。其实个细路仔死咧，其实我觉得社会嘅责任唔系好大嘅啫，父母嘅责任更加大。 吓， 呢样系好个一个好残酷嘅真相。吓，所以咧，好多父母咧，尤其是我提醒嗰啲师奶啦，吓、啊，即系以为成日都系嘅，即系教个仔，只紧要佢读书咁样啊。但系你唔知道香港而家个教育制度咧，腐败到咧系。是一个杀人的 system 嚟嘅， 系机器啊！ 食子文化，我觉得呢个系食子嘅文化。点解我会咁大感触咧？我上次同阿 Maggie 倾偈咧，我就知道佢两个仔喺度话 critical moment 啊，一个升大学，升大学十八岁，我觉得你可以甩身噶啦。咁呢个仔十八岁，点都识谂。就算佢识唔识谂，佢读唔读到书，老实讲，你都做唔到乜嘢噶啦。你唔想放手都冇得唔放手。咁个细仔就唔同啊，细仔就升中学吓，你又梗系惊佢咧，觉得好乱。其实我上次你同讲话细仔升中学又要找学校，咁而家放咗榜啦，吓、啊，即系唔太差，系咪？但可能你仲要再找嘅。 其实咁讲啦，我就唔主张佢去揾嘅，呢个系事实。但系因为佢派唔到第一志愿，咁佢就话想尝试敲翻第一间，即系第一志愿嗰间。但我有同佢做嘅，我其实同佢做咗噶啦。我今日上昼已经做咗呢件事噶啦，其实咁啊，咁冇等结果嘅，未有嘅。 咁啱噶啦，做咗得噶啦，唔好期望。 因为我要尊重佢嘛，我都要尊重佢。既然佢话佢派咗唔系第一志愿，佢有少少唔开心。 upset 啦，唔开心啦。细路仔又呢样，其实呢个都是一个引导他接受现实。 是啊， 其实呢哪间学校真的没什么所谓的。但是这个想法呢要由你父母、啊、老师呢你不要指望的太多了，老师那些 太功利了。即系父母拎嘅小仔俾佢个 concept， 就系有阵时读边间学校啊，读乜嘢科啊，读唔读到成绩好唔好啊，次要嘅。你明唔明白学习嗰个意思系啲嘢嘅啫？同埋你 细啦，仲系细啦，你个细路仔先小学升中学咁样，但系我要提醒你啊，呢个年龄系最反叛、最危险嘅。 咁我其实绝对系认同嘅， 沟通系好重要。 系啊，呢个其实系反叛期嚟嘅，一 定 啊，至中三系反叛期。 大部分问题就系中一、中二嗰阵时，一来转环境 啊， 二来佢个身体你变化啦， 同埋 荷尔蒙嘅变化啦，吓令佢思想系变得好好极端嘅，突然间个思想系。自己都唔知點解會諗一啲古靈精怪嘢出嚟， 同埋佢哋而家呢段時間咧，中一至中三我留意到，因為有我大姐嘅經驗嘛。咁啊，中一至中三其實咧，佢哋會無緣無故發脾氣嘅，佢、無緣無故發脾氣，唔知點解。 係啊， 同埋佢哋係比較野蠻啲嘅呢段時間。 係啊，反叛 咯，你更加要特別有耐性。 你行東，佢話要行西，一定係咁嘅，佢梗要同你頂嘴嘅。 佢哋覺得已經經歷咗人生最初步嘅，佢已經踏入第二個階段， 佢覺得 自己大個啊嘛。但其實佢唔知咩叫真正大個， 係啦，開始挑戰你， 係啦，冇錯。 咁呢、這個樣嘢，如果你所以我提醒啲人就係話，你明白呢一個 point 咧，你就唔會因為你嘅細路仔咧喺度反叛啊、駁嘴啊、同你嗌交啊咁樣嘅時候咧，你 upset。你控制好自己，因为你是大人嘛，你成熟嘛，你经历过那个阶段，你知道发生什么事，他不知道，所以你要明白他是现在才踏入，你是 你了解他那个阶段，因为你经历过即大家应该要明白这个 point 的话，就不会搞到那个关系那么恶劣，即有时候那个 confrontation 就是这样。 其实还有这段时间我觉得呢，即作为父母呢，我的经验因为大仔已经经历过了嘛，其实你的内心要特别特别多，同埋咧，你要特别要识得去引导佢。所谓引导嘅意思就系唔好净系一味饿，一味净系喺佢耳边喺度要佢点做点做，唔系呢样嘢，系要同佢倾。你要真系要喺呢个阶段入边要同佢倾偈，成日要同佢倾，同埋要分析，要话俾佢听。我其实系同你分析系商量，当然我系绝对尊重你嘅。 呢、這个妈都好难得嘅，好又好讲道理啊，因为。一般父母咧就以为个即自己嗰个父母嗰个地位同埋尊严好高嘅，唔放得低落嚟嘅， 同埋永远觉得父母 系啦，咁系啦， 自己觉得 唔可以咩？但系亦都有另外一方面，亦都有啲咧，有啲父母好似仆人咁样，个仔大晒嘅，讲乜佢咧只系服从 嘅 啫。 系嗱， 两个极端都唔啱噶， 系两个好极端。 好极端，有啲咧真系啲父母真系阿妈即系做阿四都不得止，即系一样样都服侍周到啦，俾佢闹都唔敢出声啊，惊佢嬲啊， 系 惊佢唔高兴啊，咁又系弊。 嗱，其实 有啲放喺个面前又系麻烦。 其实构成呢个现象咧，我发觉嗱，即系你讲咗两个重点系真系而家现实真系咁嘅情况，一系咧就。高压咁样俾小朋友，系order 式，佢要点就点，父母话要点就点。一系咧，另外一种父母咧，即系大多数啊，我讲大多数嘅父母咧就系点咧？你话点就点啦，你想要乜嘢就要乜嘢啦。 唉，千依百顺啊，即系逆来顺受啊，阴公，我睇啲父母咁，我顶唔顺，点可以咁噶？嗰、那个小霸王咁样，咁呢个害死佢噶，将来一定大镬噶。呢啲细路 冇错，同埋教养，大家要明白所谓嘅父母，你自己搞清楚何谓教，何谓养先。教嘅意思就系你要摆心机落去嘅，系要培育嘅。养就好简单啫，饭。喂饱就算啦，我俾衫你着啦，吓、啊， 所以冇时间就用钱嚟搭救呢啲又系危险噶。不过事实上而家呢个养已经成一个习惯啦，吓，即系冇钱陪，冇时间陪佢就用钱嚟搭救咁。咁啊，养成啲细路仔咧，细个就已经物质化，又 系 好弊 嘅。 咁而家你话咧， 不停咁样追啊追 啊， 哎呀，出咗新嘅 iPhone 啦，我又要，跟住咧。出咗咩嗰啲 PS 嗰啲咩打機嗰啲咧，其實好坦白講，我係從來唔中意咧買啲game 嘅遊戲俾我。 咁你老公有冇買啊？ 冇、 啊。 我自從有細路仔之後，我話咗唔準再有。 誒、哎，咁呢個好正確啦 因為點解我 咁嗱，佢自己會買。 唔会 系你买俾佢， 唔会，因为我讲咗 哦，咁都几好喎，你嫁得唔错咯。 嗱，好坦白讲，因为我会解，我只系觉得，因为咧嗱，奢侈品嚟嘅啫，呢啲只不过唔系必需品嚟嘅。第一，第二呢样嘢系绝对对你有害嘅。喺而家以呢个阶段，你嘅求学期，你要玩嘅，你唔系一定要玩呢啲噶嘛。你可以玩一啲话喂，好简单，我适合你年纪嘅，譬如。你適合砌積木嗰年紀，你咪砌積木咯。 好似細仔，你都俾佢學好多啲柔道啊， 係啊，冇錯 啊。運動啊，打咩球啊？ 有籃球啦、足球啦，同埋 呢啲咪好咯， 夠曬啦，羽毛球啦。嗱，佢自己放棄嘅啫，所有嘢唔係我要逼。 嗱，我嗰次喺強調，呢個做法就好正確啦。嚇， 不同有些父母一定要学什么班，学含音乐，学画画，学什么古灵，总之学啲技艺啦，要有张书嘅最后、其实咁系好重要的，其实你由你生了个 B 出来，由 BB 仔开始，你应该有计划你怎样去教养他。 其实是真的，其实生了之后其实你是要有计划这样教。所谓有计划的意思就是说，当然最重点的都是一个耐性，还 是你自己的原则。 是啦，还有原则没错，还有你要给到他知道的。其实他们小孩子很小时候就已经知道了，其实你不要以为他们不知道。你由小到大对着他，他由出世的时候你喂那樽奶啊，佢已經 sense 到一啲嘢嘅啦，你俾佢個感覺，佢 touch 到。 你講得好啱啊！係啊，等於我話你個細仔啊，十一歲啫嚇，你話佢好細個，其實好大噶啦。如果你要你想佢成長，你俾你試下俾一啲佢自己去承擔，有啲責任要佢負責嘅話咧，佢係應該做到噶啦。所以有阵时就问你放唔放到手咯？我就奉劝咧，而家呢啲由而家我哋参与呢个五区公投呢个运动咧，其实就系一个最好嘅新教， 都系新教， 令到咧嗱，你自己都系啦，即系我讲所有嘅父母啊、师奶啊都系嘅吓。如果你如果睇到香港而家咁嘅环境啊吓，都唔察觉到危机，唔行出嚟，咁你系等死嘅啫。是啊，等死嘅啫，你唔系你自己死，你迟早都会死，死晒个你嘅仔噶啦，你一定死先个仔。 自己死冇所谓，大佬。 但系问题你个仔将会死得更加惨。 系啊，唔系佢未死啊，你留佢喺度等死啊，最惨就 系啊，佢将会死得更加惨，因为个情况再恶化落去嘅话咧，系不堪设想嘅。啊，咁如果呢个时间，大家如果可能逐渐醒觉啦，然后咧亦要都知道自己嘅角色啦。虽然你嘅角色重要嗰个主角咧就系摆喺屋企，但你仲可以参与其他嘅我哋嘅运动啊，你嘅工作啊，见过呢个运动而家仲有最后阶段啦，个零两个月，两个月都唔系好足够啦，吓，咁其实真系最后关键啊，所有咧，每一个区一定好多师奶噶嘛。师奶唔使翻工，其实咧你唔系佢忙下忙啊，个个都忙啊，翻屋企买餸煮饭啊咁样。但系 就去咗饮 tea 啊，去咗饮 tea 打麻雀嘅，其实 唔系啊，其实一定分到时间出嚟嘅吓。咁你如果咧能够参与其中啊，当然啦，如果细路仔如果见到你咁积极咁热衷啊，即系尤其是关心社会大事、国家大事呢、這个感觉啊。大家嗰榮耀感啊，其實好強嘅。我成日強調，我哋講強調，我話義勇軍就係因為你而家參與一個建國嘅運動，係為自己，唔係為人。你唔係話為咗阿陳文，為咗黃仁達出嚟， 唔好捧明星咁樣話為邊個？ 冇錯啦，其實佢哋都係僕人嚟嘅啫。係 啊，冇錯， 佢都係為呢個運動咧，佢係擔大旗，最辛苦過我擔最大之旗。但我哋就係幫佢手揸支細旗都好啦，係咪嚇？只要我哋個團隊夠壯大。咁我哋嘅理念就能够 spread 开，你有香港咁多啦，五个大区，但系每个细区咧，我哋相信你哋最头痕咧，就系话点样能够渗到每一个细嘅角落，我哋都要有叶普成嘅团队吓入去介绍俾街坊听，因为即系你知主流传媒同埋电视啊，甚至乎政府咧，系全方位咁样打压我哋噶嘛吓，唔俾我哋嘅声音出嚟啦，甚至乎扭曲啦吓，黑丑化啊，我哋呢个理念各样嘢，咁我哋更加唯一嘅对抗嘅方法叫人海战术。 其实都是嘅， 就人海战术就将我哋嘅旗海啦啊，我哋嘅理念啦，系要人传人。一个个人咁去话俾你周围嘅身边嘅朋友啊、街坊听吓，咁、当然唔系净系你困喺屋企里边四埲墙，得你啲仔女，佢唔会听你支笛噶嘛。但你行出门口吓，喺、街嗰度，喺街市嗰度，同啲街坊打招呼啊，话俾你听呢个理念啊，甚至乎你惊怕口唔识讲嘢，就一个微笑，一个打个招呼啊，派个传单啊，就系啊，微笑就够啦。 笑系好紧要。 系啦，微笑打个招呼，鞠个躬，派张传单吓，多多支持啊，咁样。 呢个系感染嚟嘅，其实一个笑容就喺度。 系啊，我哋叫容颜布施啊，即系笑容系一个最佳最有力量嘅感染嘅力量嚟嘅。 呢个系最快最直接 touch 到人心嘅。 所以 以心换心嘅方法。 讲真咧，如果你讲时间最充裕就 系 师奶噶啦。 其实是你话佢好忙， 你话唔得闲就搵藉口嚟嘅啫。 唔系应该咁讲，你话佢好忙又得， 其实你话佢得闲又得嘅，其实师奶就真系， 因为一定系最得闲嘅师奶噶啦。其实咧，好多师奶点会无无聊聊咁啊？其实就仲可能做埋啲无谓嘢。 应该咁讲，其实师奶咧，佢个时间有啲弹性嘅，可以自己调配到嘅，就并唔系好似即系翻工咁样咧。佢set 死咗，即系 fix 咗话几时喺边个位置要做嘢就做嘢。但系师奶系冇呢个咁啊，其实由自己点样调配嘅啫。我觉得呢个咧。所以就是说其实师奶如果你们可以有能力的话呢，其实就算你怕丑你不出来，我觉得其实可以做到些什么呢，你首要的就是先跟你自己的小朋友去谈去讲，其实这个都是很有用的。因为有很多小朋友呢，其实我自己的认知呢，就是有很多小朋友呢，他们呢其实他们想知想听或者想了解，但是他们的知识又或者他们的理解能力还有一段距离。其实隔校的呢是真的父母去讲给他听。其实你要讲的就不需要有任何的立场，其实教识他， 不用教， 是啦，给他们一些讨论。首先要跟他讨论先，即是好像一些例子我和我仔都会的。例如发生这个讲年初一先啦，年初一嗰啲事件，咁我都会同佢倾，同埋好似占领嗰啲时间，我都会同佢倾。你会点样睇啊？你会点样睇主流报道出嚟呢单新闻？咦，佢哋话啲学生去堵路，或者啲学生去掟嘢，又或者佢话啲学生去打警察，咁以你睇法，你会觉得点样啊？你会觉得如果你系学生，我会做一个比喻，如果你嗰批学生系咁嘅时候，你会点做？如果你系警察，如果是这样，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警察，你会怎样做？即是假设一些情况，等他们去判断去思考先，跟着从而就去引导他们，告诉他们你们明不明白现在为什么那些人去走了出来，他原因是什么，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会走出来，然后再跟他们讲或者跟他们谈、你如果是当中你 sense 到的是这样的危机这么大，你会不会愿意走出来，即我都会跟他们谈这些东西。同埋另外呢，我觉得呢很多家长呢，即我觉得有些妈咪她真的怕丑或者她的时间真的不得。就算你不走出来真的不重要。你先教了你的小朋友跟你的生活圈子里面去谈。当然你自己首要的就是你都希望自己去关心了，自己去关心了先。我呢就建议少少嘅啫，因为呢我当年都系呢喺立法会，即系睇立法会嘅表决，睇立法会嘅发言，我就追电视机追，因为高铁嗰件事啦，领会上市嘅事啦，咁我就开始察觉到有啲问题啦呢、这个社会。咁我就日日呢睇住个立法会嗰啲议员发言，睇住嗰啲事点样通过嘅，点样边啲系，以前我系分唔清乜嘢系建制派，乜嘢系民主派。 如果你从来唔关心咧，你做得都入唔到手啊，唔咁容易入门啊。 但系当我睇完咧两三个礼拜嗰啲郁文点解我咁欣赏我？ 你认真去睇，你就睇到真相。 系啦，我成日都话你乖乖地嗰一两个礼拜，你唔好去行街睇戏，唔好去打麻雀，你同我坐定定睇呢个立法会嘅议员发言。跟住睇埋佢哋表決嗰陣時同講嘅嘢係兩件事，咁你就識分㗎 啦。 你唔會唔識分㗎啦。係 啦，冇錯啦。 你暗蠢你都睇到㗎啦。 係啊，用常理啫嘛。 係啊。 而家我哋香港最缺乏就係常識啊。係 啊。 唉，一般人個常識嘅。即系嗰个分析能力啊，我觉得系弱到咧有啲黐线嘅，即系落咩 啊？系啊系啊，真系 荒谬嘅，有啲咁蠢 嘅人。同埋佢哋咧，我觉得其实唔系嘅，佢哋唔系真系冇分析力，佢系中意自己呃自己。 系啊，冇错。 好无奈，即系睇到佢哋中意自己呃自己。你自己呃自己唔紧要，你唔好连将自己嘅细路仔都 呃埋人哋，呃埋自己嘅仔女。 系啦，真系好大件事，所以我就话嗱，我真系觉得。而家師奶咧，就算你怕醜都好，你喺屋企做都做到啲嘢嘅，即係唔緊要嘅。我覺得唔係一定話要你行曬。當然咧，你很願意抽身出嚟，或者抽少時間，每人抽少少， 最好嘅身教嚟嘅。其實細路仔睇到你即係對社會嘅熱誠咧，我相信對個細路仔嘅成長啊，係一個好大嘅 impact 嚟嘅嚇。因為其實一個人啦嚇，應該細細個開始咧就懂得要嗰啲叫立志嚇，立志係立啲咩志咧？ 是不是为自身先呢，啊，知道社会发生什么事呢，这个是很基本，啊，基本的学问来的。但是这个社会呢就好像特登是不叫你们白令到你们蠢。 是啊，不给他们知道。 令到你们蠢。 最初的学校都不希望。 有时候我觉得蠢的父母梗是真的蠢的仔女。 都不是的，你又错了。你知不知道有些呢蠢的父母其实生 了 一些 叻 的仔女的。是啲仔女知道，反而啲父母唔知嘅，咁啊调翻转啦。 咁系个细路仔，如果个细路仔系醒目啲咧，仲懂得 牵动翻， 冇错啦，擘开只眼望我出边个世界，你就会睇到真相啦。你话斋吓呢啲，话呢啊呢一讲一套做一套啊，或者个政府点解会将啲咁荒做得咁荒谬嘅？啲人点解唔出声嘅？佢就会咁样埋怨你，咪话个父母蠢咯？乜你咁你哋咁样都唔会嬲嘅，甚至乎咧咁保守啊！ 其实是真的， 所以有些啲细路仔真的觉得睇，即系好似教前年革命咁样啊，吓好多啲仔女啊，同啲父母咪觉咩父母话啲仔女嘅谂法系啊，完全完全断晒节，点解个仔女会咁样谂咧？咁系你蠢啊！你根本没有搞错，你完全唔知道世界发生咩事，危机嚟到啦，你都仲喺度咧，仲喺度自己呃自己。 其实那些父母呢我有体谅的，但我觉得呢作为父即是作为仔女的子女的呢其实都可以做多一点的，由他们牵动回自己的父母。 难啊， 是有点难的，難，啊，不过我觉得真的是都是调回了一样，是都是做得到，还有呢都是要有耐性的。其实你的父母当你长大了你有 sense 的时候，其实你的危机感比他大，或者你看到的东西其实你就要调回转，因为你比他叻嘛，你比他聪明嘛，那你就要更加要有少耐性，调翻转你适应翻一个父母，唔好讲话父母，即系你系引导翻你嘅父母翻转头，话翻俾佢听，其实而家出现咗啲咩危机咧，其实可以做得到嘅。但系我知道咧， 不过父母好多个固执咧，又蠢又固执咯，蠢人蠢啊，蠢都唔紧要，就固执啊。 同埋唔系，另外仲有一啲好得意嘅，除咗固执之外，有啲小朋友其实对住父母咧，其实佢哋真系冇乜 都好鄙视佢哋啊。 系真 我明白嘅，我知道有阵时啲细路仔咧到咁上下咧就睇。睇唔起啲父母啊？點解咧？覺得佢思想脱節啦，啊老土啦，固執啦咁樣嚇。不過 anyway 咧，我哋即係而家我哋輪去到今日啦，啊其實呢個時間咧對細路仔嘅 education 咧就係容易好多噶啦，因為經歷過革命啦，經過個開日頭。掟轉頭呢件事啦，其實細路仔咧嗰個俾嗰個 impact 咧係有份有一個力量啊，令到佢哋。即系醒少少嘅细路仔冇理由睇唔到噶啦，老人家睇唔到啫，细路仔一定睇到嘅。咁所以而家我哋而家呢段时间去推行呢个运动咧，咁佢系唔难嘅应该 吓， 因为嗰个土壤已经系 ready 噶啦吓。咁我哋系点样去撒啲种子咧？吓，靠啲师奶去施肥咧。其实因为我觉得任何运动系啊，我哋出去任何运动啊，作战其实都系啊。師奶的作息很重要，因為師奶是一個孕育的工作的嘛，是不是，有個 nurture，所以很多時候我譬如去有些行動啦，或者是年宵最好的啦，有幾一段時間有這些師奶就很舒服，因為一定有東西吃啦，落汗果水飲啦又不怕有些東西啦，他們會煲到很多人好很多那些潤喉的東西在那裡給我們吃。 Grace 是最好的。 是啦 ,Grace 呢 你有他響到呢你覺得是很舒服。所以即係好似一間屋裏面有阿媽喺度咁樣嘅感覺，我呢個組織裏面咧有好幾好多師奶咁樣嘅參與者啦嚇。 嗰啲嗱 ，Grace 嗰啲就唔係師奶咁簡嘅， 唔係咁簡單， 仲犀利，佢係 咩總司令？ 佢係一個即係叫做點講咧？長老 ， 長老級嘅死啊 ！Grace 喺鬧鬼，講埋啲咁嘅嘢， 好重要嘅。我自己即係其實我都係半個師奶啦，但我就做唔到佢哋。咁叻噶， 因為我都係成大佬，你醫生嚟啊！ 我就因為咁樣，其實我逃避咗好多好多呢啲，其實我都係好重要嘅角色啊，就係師奶種 nurture 嗰種孕育啊，照顧人啊，各方各面嘅照顧啦，身心啊，食物啊，胃嘅照顧啦，係所以好開心、好舒服嘅，有佢喺度嚇。咁我哋呢個運動啦，而家如火如荼啦嚇，任何有能力、有時間嘅人咧，都一定要參與其中。你一定要能够成为其中的日子，你要感觉到一种骄傲感。 是因为为什么呢，其实每一个人 的能力都不同，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发挥到自己的能力。 对了，没错了， 是了。 所以我个人师奶的角色是很重要，但 精锐部队嗰、那个嗰、那个功能都好重要嘅。我咪同佢讲， 我其实唔系精锐部队嚟 嘅。你唔使做精锐部队，有冇人叫你打仗？我冇叫你拎支枪。 我系想讲，你我 你做 band 喺后边咧，照顾我哋嘅，我哋啊吓有饮食食啊，咁已经好舒服噶啦。食嘢系最开心嘅事嚟噶嘛吓。咁、但系我就话最近我哋热血嗰度搞呢个体育教讲啦，我就非常之高度赞扬啦，因为我令我呢个系令我觉得系一个好振奋嘅行动嚟嘅，因为我觉得强身健体啦，同埋操练啦，大个气势啦，吓、大家种团结精神啦，同埋练好个体魄啊、有一个智慧嘅能力啦，尤其是最紧要就系练多啲肌肉出嚟咧，睇得啊！你睇下嗰日啊，原来喺七一啊。热血有几靓，又俾人哋虾啊，话插旗嘅事件啊！啊，你自己行出嚟啊，嗰只咁样嘅废土啊，吓到即刻缩埋喺面个。你话几争几远咧？唔使乜打啫，行出嚟已经得惊啦。 咁佢身形， 如果我哋个个我哋个义勇军都个个都好好勇，好冇有力嘅话，行出嚟已经杀晒啦，系咪？佢要行先头，行师奶喺后边做补给，最完美 perfect 噶啦。 哇！呢啲行军打仗策略嚟， 梗系啦。点解我成日强调打仗咧？大家要着打。仗嘅心理准备噶，系嘛吓？但系又有少少插曲咧，就系话咧，我同上次咧曾经同你争辩过嘅吓， 都唔系争辩啊。 咁系因为阿 Maggie 就好关心啊，咁咧啲人咧扯晒去做运动，唔系时候、啊、见咗国先慢慢去练强身而体。我话唔系啊， 内幕 系啊，爆你内幕啊！即系我觉得我唔认同嘛， 系 会直斥其非啦。我话唔系，应该呢个时间锻炼更加重要。准备上战场嘅时候，你咪更加需要锻炼咧 吓。 所以我呢个时间系非常之。重要，而家咪初头就二六啦，佢哋吓，而家就星期四啊、星期三啊，全部都有啦。新西又有，九龙又有 ，Run for I Run 啦、 啊。 而家要泰式运动啊，呢啲 吓，跟住今日啦，你知唔知道啊？今晚啊，泰式运动。 咦？陈文嗰度唔知道有咩耍啲咩功夫咧？会唔会？ 我唔知道，但系我知道阿泰嗰边咧，今晚啊。 玉敏呢度又未有哦、 啊。玉敏唔使啦，玉敏唔好玩啦、啊。你系想搞死？哎呀，你真系啊！ 其实运动呢样嘢系令我好振奋嘅，咁你话俾我听，你反对 唔系？不过咁 有冇啊？系咪你嘅意见唔系反对？你嘅意见啊？ 我绝对唔系反对嘅、我系觉得系啱嘅嗱，因为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即系有强健嘅体魄先可以做到， 冇错， 做到。即是你想做的事啦，应该这样说。但只不过我是当时我跟你倾偈的时候，我说我自己觉得的看法呢，就是我觉得时间有限。 嗯，是啦，啱啦。 即是我不觉得，如果我自己唉被人闹都没办法啦，你听到都会闹我的啦。但我真的不是很同意在这段时间搞的，因为为什么呢？时间有限。 这个我们分歧啊。 没问题的，君子和而不同嘛，我们大家可以讨论的嘛，其实是不是先。那同埋纵使我认不认同都好，其实这件事一定在做緊的啦，同埋我都會盡力去參與，即係做呢個的啦。當然啦，我哋大家有陣時有陣時有啲睇法唔同，都或者做法唔同，總之達成到件事就得，未必係一定我啱噶嘛。 唔、 只不過係我個人意見。 其實咧，我明白，我明白你，你就唔係真係完全反對，你只係擔心時間，你應該多啲去街站。嗱，我個咁睇法咧，我個睇法咧就係咧，體育 講 期間其實都係嗰個。作用啊，越大过去街站吓，点解咧？因为你觉得成班人好冇有力咁喺街度跑，哇！嗰、那个 但系你要记住，而家我哋最需要争取嘅系乜嘢？ 选 票嘛， 哦呢、這个慢慢嚟， 仲慢慢嚟。你自己头先都讲话，哇，得翻个几月， 你去到你去到最后一个礼拜先冲刺嘅啫。不过呢个系我哋个建立， 但系你要做定一啲功夫嘛，你都话要撒种子嘛，系咪先？咁呢个时候撒呢一个种子，嗱，种子都有好多种噶嘛。咁我觉得呢套种子系咪适用于呢个 moment 咧？咁我有少少即系担心啫。 你嘅意见其实我明白噶，我相信有可能有一部分朋友都会。应该多啲做街站，其实冇乜所谓， 唔一定 冇乜所谓 嘅。 我认为个气势咧系一定要慢慢 groom， 慢慢 groom，build up 咗佢先，去到最后咧 ，bang 一声，我哋要爆发 嘅。系咪都啱嘅？其实好老实，即系等于天琪嗰一次啫，天琪都系一下嘅啫。 系咯， 不过我好惊嗰一下系咪真系喺两个月之后到咧？好担心。嗱，咁我绝对相信叶普成所有嘅领导层支持者又好，手足又好，大家因为大家都众志成城，我哋相信呢个信念一齐去做，咁我觉得系达成到嘅。 系啊，时间又斩埋斩啦， 不如 要 round up 啦，真系最紧要咧。我觉得呢、這个我。 不斷咁強調呢場嘅戰爭，就係因為咧成王敗寇，成者為王，敗者為寇。我哋一定要贏，仲要贏得好漂亮嚇。咁而家我哋做嘅每一個步驟咧，就係將點樣可以擴大我哋嘅軍隊嚇、所以我希望多啲人參與嚇、無論你嘅你能夠出嘅時間有幾多啊，或者你認為你嘅力量幾微薄都好啦，但係對整個我哋嘅建運動咧係非常重要嘅。好啦，快啲加油我哋喎，嗯，拜拜， 拜拜。